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部可能会下点零星小雨，对出行影响有限。下午最高气温是在25摄氏度左右，天气凉爽舒适，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南部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阴，偏南风2-3级，气温24-21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次阅读盛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又会有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多好多的书。究竟有多少的书呢？先来简单说一说。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书啊，有近期普通人要买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还有啊，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带来的推荐书目分析，精彩解读内容。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都是来自鼎鼎大名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今天有两位成员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好书。那么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学霸于浩。你好于浩。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于浩今天带了新人，同时也是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刘佩。你好刘佩。 刘莎你好，我是刘佩。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们两位啊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好多的内容。刚才也说到了啊，既然是阅读盛宴，到底有多么多的内容呢？我们要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的八月的阅读排行榜的榜单，这是 Top Ten 有10本书籍带给大家。还有呢是八月的搜索关键词榜，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呢和阅读和书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后就是八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内容太多了，所以我就不先说了，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直接进入书单吧。有请于浩还有刘佩二位。 好的，亚马逊中国2018年8月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接下来给大家按名次来宣布。排名第一的是《今日简史》，那这本书其实之前节目里有跟大家做过预告了，这是尤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的最后一本。那在这本书里呢，作者提出的三个论证的方向是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那关心这个领域的朋友呢，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会对这三个方面去感兴趣，愿意去读一下。 啊，下面是第二本啊，是大名鼎鼎的芥川龙之介的这个《罗生门》，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这个《罗生门》基本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个最高的审美的一个高度啊。 好，第三名是现代汉语词典啊，这本书出现在排行榜中的话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是开学季这样的一个热点时期嘛。那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每年都会有一个修订版，每年增加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的著作，它肯定会对学生和家长有足够强的吸引力去每代更新。 啊，第四本我们就迎来了大名鼎鼎的啊微博网红陈磊，他的笔名呢也叫二混子，他大名鼎鼎的那一本半小时 漫画中国史的第三部啊，也是在这个收尾之作。 第五本的话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啊，那这本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本了，就是作为一本少儿领域的几乎是中流砥柱型的书，那它是在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意识力这样方面是有非常强的能量的。 第四本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瑞达利欧这个作者的这个原则这个榜单呢，原则这本书呢，相信大家都对此有所耳闻了啊。这个书呢，一直位列我们这个 top ten 榜单的这个前十名啊。 好，第七本还是陈磊这位漫画家的第二本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的第二部。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串联起来了第一本书所讲到的一个历史的节点上。我觉得需要去强调一下的是呢，虽然这是一本漫画形式的讲历史的书，但其实它所表达的整个对于史纲的理解，对于脉络的这个把控，其实是非常严肃的。 第八本就是如果熟悉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定不会对路遥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啊。第八本就是上榜的路遥最著名的平凡的世界啊，全部的三册。 好，第九本书名叫做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啊，这本也是我们排行榜上的常客了。作为一本讲这种通识类沟通类非常实用技巧的一本经管的书籍，可以看得出来在最近几个月是非常受读者朋友们的欢迎的。 第十本就要提醒大家各位苏东坡迷不要错过林语堂老师的这本这个苏东坡传啊。苏东坡传这本如果你一定要入手一本想要了解苏东坡这个生平的，那强烈建议你就入手林语堂的这本这个苏东坡传。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八月的纸质书单的排行榜，大家注意啊，前十分别是排位第一《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排位第一是《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排位第二《罗生门》，排位第三《现代汉语词典》，排位第四《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排位第五《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排位第六《原则》，排位第七《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排位第八《平凡的世界》全三册，排位第九《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位第十《苏东坡传》。下面带来的呢是电子书的八月的销售排行榜，也是前十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份书单，有请二位。 好，亚马逊中国2018年八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图书介绍，第一名《月亮与六便士》。这是英国小说家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那作为在 Kindle 的整个榜单上，它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常客了。那它讲述的故事想必大家也比较清楚了，就讲的是一个漫画的一个伦敦的经纪人，他因为艺术的梦想抛弃妻子这样的一个故事。 第二本是来自我们中国科幻界大名鼎鼎的刘慈欣的这个《三体》了，不多做介绍。那《三体》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或者说是不管是科幻迷还是非科幻迷，想要了解科幻这个领域，想要读一本科幻小说，那第一个捧起来的，我相信一定是刘慈欣的《三体》了。 好，第三名书名叫做《全球通史》啊，这本书也是鼎鼎大名在外了。它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创作的历史巨著。那它的特点就是有趣、易读、易懂，而且它会把一个非常大篇幅的文字浓炼到这样的一本怎么说呢，鸿篇巨著里。那把所有各国的历史这样有条不紊的展现给读者面前。 第四本是来自沈复的《浮生六记》，那《浮生六记》是沈复写给他妻子芸娘的这个情书啊，这个情书也是绝美至极。当然呢，这个《浮生六记》大名鼎鼎的，自从晚清到今天呢，已经流传了100多年了啊。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一对平凡的夫妻他的生活是怎样的，那在平凡中又如何是充满情趣的度过了这一生呢？那我们觉得就入手这本《浮生六记》来看一看，这是再合适不过了。 好，第五名书名叫做《活着》，那这是著名小说家余华的经典的代表作品了。这本书通过描述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苦难的故事。 第六本呢叫做《三驾惹军心》，这是上下两个集子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一起入手。他的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聪慧如兰的一个盲女，还有一个爱财如命的公子。那这本书呢讲述的就是这两个人之间这个爱情故事，并且呢这个书这个情节也是跌宕起伏啊，它里面有案情，有剧情，有爱情，当然还有两个人之间浓浓的这个深情。 嗯，好，第七名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这本书的包括这个系列我们刚才在指数里其实都有提到了，这里就不再过多做赘述了。 第八名呢是钱钟书的围城，大家也知道呢钱钟书一生只有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说呢这本书呢也堪称我们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经典了，它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这个围城呢还是建议大家是常看常新的一本书吧，它这里面呢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那它充满了这个里面充满了嬉笑怒骂啊，还有一些妙趣横生的小说语言啊，相信大家也不想要再错过《围城》这本书了。 好，第九名书名叫做《无人生还》，那这本书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了。它讲述的故事背景呢是十个陌生的人到了一座孤岛的豪宅，然后经历互相就是离奇死去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值得去讲的点是说，它开创了童谣杀人和孤岛模式这样的一个侦探框架的一个先河。大家可能会有注意到，最近某些电视台的一些综艺节目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描写故事的。 第十本呢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并且这个全集呢是一个套装，它一共有11册。说一说这个册数里面这些小说的名字，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不会陌生了。比如说它这里面就包括了福尔摩斯最著名的血字的研究、四千名冒险史上下两册、回忆录，还有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还有恐怖谷、鞠躬尽瘁、新探案等9部11册，堪称是福尔摩斯最全的一套探案全集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亚马逊中国八月的电子书的排行榜前十的情况，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全球通史》上下两册排位第四，《浮生六记》排位第五，《活着》排位第六，《三驾惹军心》排位第七，《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排位第八，《围城》排位第九，《无人生还》排位第十，《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啊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于浩和刘佩，来跟大家分享书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其实还连线了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非常丰富的一份应该是好几份书单。那么这位连线的嘉宾他是谁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了，排行榜里面有前十位，那么这本书呢它排在了八月的啊纸质图书的排行榜的第十位，名字叫做苏东坡传。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本书啊它曾经入选了前几个月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是不是这样的于浩？ 嗯， 你还有印象吗？ 对， 而且于浩特别在今天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了，说特别喜欢这本书这就是苏东坡传。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次不论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的成员也好啊，还是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小小的这个预估，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亚马逊编辑推荐嘛，每一次都是推荐新书， 对的。 然后而且大家也知道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那个书籍的那个他们那个范儿啊叫高冷范儿，也就是说在茫茫的书海当中，他们会挑选很多大家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名字，或者说这书普通能看得懂的很多的书带给大家。而我每一次呢都会说，诶，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书单，它过几个月能不能够进入到销售排行榜的前十里面呢？没有想到最近苏东坡传进入到第十名了，在八月份。 对，我们也想特别想认识一下这个背后把这本书推起来的一个对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今天呢在线上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位嘉宾，他呢是来自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策划编辑，他就是王维。王维你好。 嘿，主持人你好。 王维，我们今天有两位啊编辑推荐的成员，一位呢是于浩，另外一位呢是刘佩。刚才我们也说到过了，你的书既得到了编辑推荐的推荐，也得到了普通人的认可，是怎么夸呢？叫又叫好又叫座。 然后是不是先跟先跟我们两位编辑推荐的成员打个招呼？ 一位刘佩， 哎，你好， 刘佩，你们好， 你好，哦，你好， 哎，你好， 你 好， 哎，你好， 你们认识吗？ 我们其实比较少去跟编辑这样直接的去接触，对，我们经手的是书，书是我们中间的桥梁。 哎，所以王维，你的任务来了啊！以前呢，编辑推荐的团队成员已经在节目当中夸过你的这本啊，苏东坡传了，今儿轮到你夸了。 好嘞，那我今天就卖卖力气。 哎，今天呢，我们请王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苏东坡传的一些情况。首先还是从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它的特色开始说起吧。王维有请。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那个读者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我是中南国际天卷策划编辑王维。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本《苏东坡传》。其实说起苏东坡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如果要想更全面的了解苏东坡的一生呢，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这本《苏东坡传》，那就是不可不读的经典了。在书里呢，作者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娓娓道来，以其人道主义精神，尽显苏东坡为人的风韵。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现代长篇传记文学的开标立范之作。在整部传记中呢，林语堂先生用充满才情的文采斐然的文字，以苏东坡为载体，融汇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他无愧为用传记形式介绍我国文化的一部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在创作这本苏东坡传的过程中呢，林语堂先生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集，跟他经历有关的大量的资料，研究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及时代环境，尽可能的忠于史实。在本书最后所列的参考资料文献就多达123种，所以由此可见史料依据是极其详实的。而在写法上呢，林语堂先生既继承了中国传记文学崇尚考据、义理、章词的传统，又借鉴了外国传记文学诙谐、乐观、幽默、重视趣味性、通俗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哎，王维，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其实我们谈到了啊，像某某某传、某某某传啊，不仅仅是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苏东坡传，可能很多的人物传记，因为它一方面是传记，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历史，必须尽量的接近真实或者是还原真实。 对， 这一本苏东坡传呢，可以说呢，在这个真实的这一点上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同时，其实也说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真，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啊，这一本苏东坡传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啊，或者你个人认为跟我们大家介绍的它的一些亮点还有哪些呢？ 好嘞，那个刚才您也说了，这本苏东坡传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真，它真实的写出了其苏东坡其人其文其心灵。林语堂也成功地挖掘出了苏东坡的独有的特质，这是本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二点，我认为它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美。林语堂将史料跟他的想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整个的这个过程情节写得跌宕起伏，然后语言又幽默活泼，读起来呢能够感受到文字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妙的感觉。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身，当读者循着林语堂去探寻苏东坡的一生，得到的恐怕不只是文字所能带给我们的这些力量。正所谓读苏东坡传，听其言，感其行。 哎，前面大家听了王维的介绍，可能会说，哎，王维对这个书怎么这么了解，尤其对林语堂怎么这么了解，透露一个小的信息啊，王维不仅呢是这一本书林语堂传啊，他策划编辑的是叫好又叫座，同时呢他还策划了像比如生活的艺术啊、五国与五民、京华烟云等等的林语堂的全系列的产品。所以大家现在读的很多的林语堂的这样的书籍啊，王维其实那里面有好多都是你编的书，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连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今天连线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呢？王维， 好嘞，最后那我再吆喝一句吧，因为我们中南博弈看见除了这个苏东坡传以外呢，还出版了一系列林语堂的作品，而且目前也是在国内独家取得林语堂匠人的授权，所以说读者如果还对林语堂其他作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各大电商及新华书店都能找到林语堂的作品，但是一定要认准是博弈天卷出品就好了。 没错，如果你去搜索一下林语这个林语堂了，搜索一下苏东坡传，确实有不少同名的。 对， 刚才至于怎么搜索怎么找，前面王维已经跟大家做了介绍了。感谢王维，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见。 好，再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于浩和刘佩啊，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次、啊、阅读的盛宴。于浩，咱们是老搭档了。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平常说话不是这么快。然后我在做其他期的读书俱乐部的节目的时候，说话也不是这么快。可一到做咱节目的时候，我就急得要死，因为书单实在太多了。 对，好的内容太多了。 是吧？所以刘佩，你是第一次啊到电台来做节目的，第一次和我们搭档啊，你有没有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语速也开始快起来了？ 对，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书想要介绍给那个听众朋友了，而且每一本书都想多说一点，因为他们都实在太可爱了， 我都听得出来。其实呢，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他们会准备一份特别丰富的这个内容，是为什么呢？因为觉得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啊经典当中的经典，好书当中的好书，所以想尽量的把这些好的内容传递给大家，但时间有限，我都知道他们在一边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一边在往下删改哪个，觉得哪个哎呀这个必须要说，那个要必须要说，所以觉得剪哪一句都特别心痛，是不是？刘佩你特别有这种感受是吧？第一次来。 对对对，是是是，尤其是看到编辑推荐每期每期都是我们做出来精挑细选的书，哪一本都不舍得把介绍说短一句， 所以接下来还得短。我们刚才跟大家是带来了整个八月份的销售排行榜的，不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的书单，我们也听到了其中的一本书《林语堂传》，有《林语堂传》了，《苏东坡传》《林语堂》给我印象太深刻了，主要就是编辑王维的问题。那么《苏东坡传》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请两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八月份的书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而且我还记得啊，于浩，你有没有印象？咱们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在月底的时候跟大家推荐过有一份暑期书单。 对， 那么暑期书单其实也是有了一部分八月份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对对对， 但是其实现在一看八月份的销售书单和暑期书单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推荐暑期书单的时候，其实主要考虑的受众群体是中小学吧，偏算是学生那个群体。所以那个比例会占得多一些。那从实际我们这个榜单来看的话呢，可能真正那些比较热点的书它会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席位。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多次节目里给大家预告的《今日简史》 啊， 这次也是不负众望的登顶了第一名。对， 如果简史出来的话，恐怕它会长期的盘踞在啊周销售的榜单。 对对对对对， 月度的、季度的、半年的、年度的。 哎， 你们会有五年的、十年的这样的榜单吗？或者一百年的榜单？ 我们会有年的，但是多年的话，因为它可能会有些书它热的时间这个周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做那个榜单，最后统计出来的肯定全是经典。 我估计要是做个五年、十年的榜单的话，恐怕这简史得出来好几部。 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一次。亚马逊八月的销售排行榜的榜单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今日简史从出来以后就基本上排位前几位。其实还有啊，我有 我有一点感受啊，你看像陈磊的这个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当然这次上榜的是三，但其实他的一啊或者二啊，很啊，包括世界史什么的，其实在榜单上排名一直也都是挺不错的。这个情况啊，刘佩，你有没有感受到呢？ 对，尤其是我在那个亚马逊也会就是主要负责社科还有文学这两品类，对。然后据我的观察，就是陈磊的这三本，大家可能看到第三本出现在了咱们现在的这个榜单上，但其实他的一和二基本上都会在我们销售的这个前十，就是他的热度其实一直是没有减少的。 哎， 对对对，就主要是因为他以一种非常别具新材的这么一种形式，把这个不管是世界史也好，中国史也好，然后用一种非常别出心裁的形式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读一懂。 哎，我想问一下啊，刘佩，就是这几本书你喜欢吗？ 这几本书我当然也喜欢了，对对对， 我再接着问你，为什么喜欢这几本书？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读书其实还是挺。就是什么都会看一些，对，我自己的一个选书的品种的种类都很庞杂，对，不管是社科类还是文学类我都会看一些，尤其是像今日简史这样的书。而且我知道他今年特别特殊的是，其实这本书啊，他虽然是尤瓦尔赫拉利的收官之作，但是这本书他其实在中国是首发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美国或者是英文读者他们没有先看到这本书，但是我们中文读者先看到了，有这个福气。 我觉得我刚才准备原计划想给刘佩挖坑，结果呢他没跳进去。我告诉你，我也特别喜欢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是为什么？字儿少。 字儿少。说的对，说的对， 看起来省事儿。但是紧接着刘佩又说他也喜欢看今日简史上字儿多的。你们老板其实也经常听我们节目，你看人家一听你还是一综合性人才，没有就像我一样只喜欢字儿少的书。我要继续分析榜单的特点啊，于浩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吗？ 我觉得还有一块就是，其实这个是一直以来的趋势，就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书是一直会在榜单上占据的这个大概几名的位置的。这也是刚才说到，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多年的榜单的话，很有可能这些经典的书就会脱颖而出，占据榜单的全部了。 我觉得如果真要做一个多年的榜单的话，小豆豆肯定得上榜，是吧？ 对， 小豆豆得上榜。 对， 人类简史得上榜。 对， 然后还有 罗生门。 罗生门你觉得能上榜吗？罗生门能上榜， 其实他一直都在我们排行榜的中段位置吧。 我倒觉得是那个罗马人，罗马人的世界，就是岩野七生的他那一套书，罗马人的故事有可能上榜，因为那个好像十几本，你一买就得买十几本，一套一套的卖。以后要出一个一套有五十本的书，估计，但是就怕这书太多人不买。回来不开玩笑了，我回来接着来分析这个榜单的特点。刚才说到经典书籍啊，还是长盛不衰的，那么还有哪些的特色啊？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其实也是榜单常客了，而且经常是好成绩。那这本书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本书我觉得它能够上榜的话，这次其实它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那其实还是因为大家暑期准备开学的这个书的影响。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本，就刚才我们有念到，当时看到那个书名感觉有点出乎意料情理之中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本书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去准备上学的这样的武器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一本书进到我们的排行榜里。 我倒是觉得专注力训练书上榜的原因还是那俩字儿，字儿少。但你说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榜， 这个字儿多， 这个绝对是字儿多的，还真是，就是因为开学季的原因。 对对对对，因为这是孩子上学的必备的工具书嘛。 我记得每年啊，其实应该不仅仅是每年，经常会有大数据的发布啊。以往的时候，这个汉语词典上榜的时间段也基本上都是开学左右嘛。 对。是的，就是我们一般会集中在两个开学的这个季度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但是觉得今年这一次啊，他排位第三，这成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上对这个内容层面上有比较大的改动，然后家长们希望去拿到最新版这样。因为我印象没错的话，这个已经修订了应该不下几十个版本了。 没错没错。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刘佩，要和大家分享好书，有销售排行榜的书单，还有呢关键搜索热词榜的榜单，另外呢还有编辑推荐的书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不见得他就买了，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榜单，还是有请二位嘉宾于浩和刘佩给大家来公布，有请。 好，亚马逊中国八月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是 Python， 第二名是人类简史，第三名是东野圭吾，第四名是今日简史，第五名是三体，第六名是哈利波特，第七名是平凡的世界，第八名是原则，第九名是 Java， 第十名是 DK。 好，下面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亚马逊中国八月整个月 Kindle 电子书的搜索关键排行榜第一名呢是 Kindle， 第二名呢东野圭吾，第三名三体，第四名人类简史，第五名免费，第六名今日简史，第七名盗墓笔记，第八名哈利波特，第九名围城，第十名村上春树。 哎，这样的两份搜索关键词的排行榜，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免费。除了我的关注点以外啊，这一份搜索关键词榜还有哪些的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专业人士的介绍。免费、就在榜单当中，不论是月度排行榜还是年度排行榜，其实出现的概率特别多，基本上拿到100%哈。 对，因为免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 Kindle 某些电子书的一些共识吧，因为我们也跟宣传策略有关系，大家就说在 Kindle 很多书看书是免费的嘛，所以大家就都来找。我觉得另外一个趋势的话，就是之前提到的，除了免费这个词以外，其他的很多那种 东野圭吾， 对，东野圭吾三体， 村上春树， 对，这种是一直霸占着这个排行榜的位置，不给其他新人机会的。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Python 的这 Java 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两个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这两个词儿在这个搜索关键词榜上能够进入到这么好的位置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亚马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些编程语言的一些学习爱好者去找书的一个很好的圣地吧，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编程相关的词其实一直会排得比较靠前，比如说我们拉到十名往外甚至到五十名的时候，会发现整个这个怎么说呢，程序员世界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里。那 Python 为什么一直是第一呢？其实跟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因为 Python 是作为一个底层语言的，所以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热度。 所以你看这程序员买了多少书， 赚的钱也多。 说到了看书多，谁都比不过刘佩，所以接下来《平凡的世界》《哈利波特》《今日简史》《人类简史》你都看了吗？ 啊，这个《平凡世界》那个是之前很早的时候，可能还是读书的时期看的。那《哈利波特》可能就是一个从16年开始，然后开始研究的一个话题，因为16年《哈利波特》刚出了这个它的第八本。对，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又把哈利波特拿到台前来，就是又开始从一到七本重新开始读了，这可能也是他热的一个原因吧，再加上这几年那跟哈利波特有关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了。 哎呀，特别逗，我每次想看哈利波特这书的时候，我就看一遍电影，然后书买了。就放在那儿了。 对，电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了解了它这个整个大不同的那本书讲的是什么嘛。 对呀、 啊、 那书怎么两个小时也看不完。 对呀、啊、就算它再有意思怎么着也得两天三天，对吧？ 你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 就是不间断的看呀。对， 所以你今日简史和人类简史都是一共用五天看完 的。这个倒没有，这些就是社科类的这种硬货大部头的书还是得细细的去体会。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啊搜索关键词榜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呢于浩？你几个小时看完今日简史和人类简史呢？ 啊，我怎么说呢，这两本书其实我是看了非常长时间的，就是我觉得尤尔赫拉利这简史三部曲的话，它的知识的密度能量的密度其实稍微有点递减的，就是人类简史这本书我觉得是适合大家非常努力的去啃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说今日简史这本书一下子上了排行榜之后，它会带动人类简史的这个搜索，甚至是比它的本身今日简史这本书的搜索的热度还要高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通过每一本简史都了解到了哦，还有另外其他的简史，所以他就可能买来一块去看了 啊。包括那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那个，不论啥，这种电子的销售渠道也好，还是实体书，简史，如果它真有简史那一类啊，你打开啊， 对对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 我们一会儿讲其他的时候也会提到，其实简史这种书会特别特别多。 既然叫简史，我们就简了，不再说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重磅的内容，也是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亚马逊中国的八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最受大家关注的编辑推荐的书。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了八本，那这八本书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第一本书呢，名字叫做《会议室与山丘》。这本书是著名的评论家李静泽的最新的一个评论文集。那它是收录了作家有很多的类似于评论呐、序跋、随笔和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汇总。那读者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随笔中的自由啊，散文中的飘逸啊，以及杂文中的一些睿智与幽默，这样子一个类似于百家菜的一种感受。 啊，第二本书呢是李陀的《无名指》啊，他呢其实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李陀他的一个首部的一个长篇的力作。他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他其实讲述的是一个都市的故事，都市群像啊。他的这个主人公呢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士，而且他是一个海归。那他回到了祖国之后呢，然后他就在一个都市里面去当那个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见识了各行各业，然后包括做不同职业的人呢，或者说是在生活中的不同状态的人呢，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找他来咨询，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这个了解都市人当代生活的这么一本小说。 好，第三本推荐的书目叫做《耶稣撒冷》啊，这个要区别一下，不是耶路撒冷啊。那它是莫桑比克诗人作家米亚科托的又一本力作。这本小说它描述的故事呢，是指的说的是莫桑比克内战之后，这个主人公的妻子意外去世了。那他在极度悲痛之中呢，就迁家到了一个野兽群居的地方，他自己取名为耶稣撒冷，那也是这本书的由来。他在这里去打造了一个人间地狱，所以其实给大家感受就是他有点像报复社会的感觉。那中间经历了各种坎坷之后呢，来了一些有一个白人的女性叫马尔达，她进入到了这个领域，重新去揭开了这位主人公妻子的死因之后，然后这整个的地方就分崩离析了。所以呢，这个作者其实是通过一种去书写民族身份和人类记忆的方式，去重塑一种当时人类的一种心理状态。 第四本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犹太警察工会》，它的这个作者啊叫做迈克尔夏邦。迈克尔夏邦本身呢也是普利策小说奖的一个得主，而这个《犹太警察工会》堪称这个迈克尔夏邦他最有名的一本小说，并且呢也饱受了赞誉。这本小说其实是一本科幻小说，并且呢它几乎横扫了国际上所有的科幻大奖，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雨果奖啊，然后像星云奖啊，像轨迹奖这样的大奖。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架空历史的一个世界。那个时候呢，就是1948年，他在以色列国覆灭的时候呢，那犹太难民涌入了阿拉斯加这个地方。而在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呢，60多年来，这个犹太人在当地呢发展的越来越好，进而呢，在当时的阿拉斯加呢就成立了自己的联邦特区。而现在呢，这个特区就要面临着被阿拉斯加收回做管理了。那犹太人的这个家园梦呢又覆灭了，这个如果说大家很想要读到一个就是脑力爆棚的这么一个好故事的话，我觉得这本这个迈克尔夏邦大家可以来考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到底这个智慧力到底能不能达到能够看得懂这本《犹太警察工会》小说的这个程度啊。 还有这 推荐， 这书挺厚的， 对，特别厚。一个大部头的故事， 要这个从你看算一下啊，如果从中秋节开始算的话，再连着11，要这十几天二十天您没什么事儿的话，估计这本书您能看完了。回到编辑推荐的书单，我又带偏了。 好，第五本，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是书名。那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了，讲的是1986年的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境发生的核电站大爆炸。那它同时会造成了非常一个惨重的长久影响，比如说土地污染啊，受辐射影响啊。那这本书它讲的一个背景呢是，作者访问了500多位当时的一个幸存者。那他从当时幸存者这样的一个表述里呢，去表达一下，在这样一个大的事件背景下，每个人对于这样世界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他中间可能会透露着对于作者这边观点，比如说对历史的崩塌了，国家机器的隐瞒，以及俄罗斯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那通过这些受采访者的声音表述里呢，也能听出来一些愤怒、恐惧、勇敢、同情和爱这样一种复杂的信号。 啊，接下来说一下这个第六本，这个第六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呢叫做单日人双日人。这个书的作者呢是一个叫菲利西亚叶的那个女人，然后她呢这个女作者她其实是一个英籍的马来西亚裔，就是她是一个亚裔，但她其实是一个英国人。那当年这本书呢是她的一个处女作了，她当年出版的时候呢，英国卫报就评为了就是当年简直是一个现象级的小说。她在各大书展，比如说像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这种做版权交易的这个书展上呢，就是大家都争相来购买这本书的版权，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设定特别有意思。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说啊，他说的是2015年的伦敦这个时候，那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科幻的一个设定，就是说他划分阶级的依据呢不再是这个财富和权力，而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记住事物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社会上呢，这个在小说里面就分为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可以记住两天的事情啊，叫做双日人，还有一种人呢他只能记住一天的事情，叫做单日人。而且呢这单日人和双日人之间不能通婚，他们每天睡前呢都要记下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日记中的事情。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讲了这个有一对夫妇啊，这个男的呢他是一个双日人，并且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一个作家，这个女的呢她其实是一个单日人，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每天她就只能记住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在外界看来他们的婚姻是非常非常幸福美满的，但是他们之间呢就是因为这个记忆的差异矛盾重重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呢就是以他们俩这个婚姻为这个整个故事的主线，然后而且他是以一个谋杀案来引起了这个故事啊，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悬念丛生的这么一个科幻的悬疑小说吧。嗯， 好，第七本书名叫做《二十世纪简史》，我们刚才是说到的简史来了，但这本简史其实是我觉得非常优秀的一本简史啊。它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学家的一本小书，就是如果大家有拿到这本书的话，会发现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口袋阅读的一个书，虽然很厚，但是其实整体的装帧会比较小。那它讲的是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历史区间的一个断代的一个简史。其实说起二十世纪，大家一回忆的话，比如说自己学历史啊，或者说自己记忆有深刻的地方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一个经济恢复，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作者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括可能会更精炼，叫做战争与和平。对， 说到二十世纪，很多人都特别熟悉，因为我们都在二十世纪出生的。 对，对，所以其实作者的这个维度呢，就会以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主核心，然后这中间可能背后会有一些，比如说女权的一些崛起啊，然后一些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这样子一些维度来去论证这个简史的一个脉络。嗯。 嗯，好，我们说一下咱们最后一本。最后一本呢，它其实是一个小说，它的作者呢叫做詹姆斯·索特，美国的一个小说家。这本书呢，其实讲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夫妇，一个叫维德，一个叫瑞德纳。他们两个呢，就是就是他们的婚姻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幸福和美满的，因为这个丈夫呢事业有成，那妻子呢优雅聪慧，并且呢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而且呢平时朋友也是众多，都喜欢到家里面来做客。简直就是一个模范家庭理想人生。但是呢但是随着这个日子慢慢的流逝呢，他们两人就发现两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就像一艘大船一样，其实是在慢慢腐朽，以至于到最后呢这个两人的婚姻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其实也是一个写进了这个咱们这个婚姻由这个甜蜜一直到慢慢磨平的这么一个心碎的过程。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好多好多书。刚才呢，应该是两位嘉宾啊，于浩和刘佩呢，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书单跟大家做了一个公布。再来回顾一下八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一共有八本书带给大家，排名不分先后，分别是《会议室》与《山丘》、《无名指》、 耶稣撒冷、犹太警察工会、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单日人、双日人、二十世纪简史以及光年。那这样的八本书呢，我们的猜测又来了。问问两位啊，你们觉得这八本书有可能哪几本能在近期进入到销售排行榜里面？ 我先说，我觉得刚才我重点去说的这个二十世纪简史，我是比较看好它能够卖得比较好的。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新经典理想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书系的丛书。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人类简史和今日简史的热度可能靠得上。 就是大家一搜索简史，哎，看到二十世纪简史了，顺道买一本吧。 我一想，哎，那时候我出生了，顺道纪念一下我自己吧。 对。 哎，那刘佩你觉得呢？ 我自己可能是平时读小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其实比较看好刚才说到的最后一本这个光年。 啊，你觉得光年？ 对对对，因为就是光年这本书其实它本身读起来的话，首先它这个它这个译者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是这个孔亚雷老师啊，他其实之前翻过像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幻影书，并且像前一段时间也来过中国做介绍的英国的特别有名的小说家，就是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关于爵士乐的一本书。所以这孔亚雷老师就这位译者是我一直特别喜欢，对他的译笔也非常的信任。那我觉得他也很好的传达出光年这个原版这个作品就是令人惊艳的这个文笔啊，而且他这个小说里面他的语句，这个作者的语句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短促，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并不繁重这么一本小说，并且确实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 我怎么觉得这一次的编辑推荐的书单过几天全都能进入到这个销售排行榜里了？你看《会议室与山丘》李静泽的作品嘛，李静泽其实就是一个销售的保，我个人认为啊是销售的一个保障。当然这个成绩有的时候非常好，有的时候呢不是非常非常好，但已经很好了，所以这有可能。那李陀这又是销售的保障了，无名指然后这个耶稣撒冷更别说了，得了好多大奖，说有可能将来能够你们觉得他有可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说这个是这本书有可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犹太警察工会正好赶上这么长时间假期来了，大家要看什么才能够解闷呢？只有小说时间最长，而且它那么厚。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最近几年在国内卖的都挺好的。其实我唯一有点担心就是单日人、双日人，当然挺好的书啊，但是首先作者是他第一次的处女作，第二呢，他不是有什么特别大影响力。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但我其实只有这本书有点担心。 对对，但其实它的故事设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在整个编辑去评述的时候，一讲到这个故事情节，我们觉得就非常想要读下去。究竟可以发生什么故事？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只有一天或者两天的话， 一个人的记忆只有一天或者两天， 得记下来， 对， 天天都得记下来。我就买本字典。一共是有八本书啊，怎么个意思啊？除了第一本《会议室与山丘》然后第七本《二十世纪简史》，剩下六本全是小说，要过节了是吗？ 对，要过节了。 就是小说可能能够，就是能够稍微的平复一下我们可能在白天工作带来的那种焦虑的一个心情吧。对对对。 但是刘佩，我算了算，六本小说按照一本小说你读三个小时不够你看的。 这个确实，但是我觉得读书这个事儿，我一直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给大家设置特别多的死线。就是说我真觉得这内容特别有兴趣，自然而然就会翻下去这本书的。 哎，所以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啊，于浩，你们亚马逊编辑推荐的那个高冷范儿的哲学，为什么这次一本都没有入选呢？哲学呢？ 啊，是这样，我觉得这次我们 选，是因为要过节了是吧？ 对，选这个书哲学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 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大家经常去浏览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网站上，他们那上面会有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长， 对，我们会有每一期，对，每一期的都会有。 对，就是如果不出现哲学的啊，这一期真的是我觉得太少见了，1%都不到， 真的是过节可能。 对，轻松一下大家。 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两位来做客的专业人士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女士优先 啊。好，我就是还是给咱们那个编辑推荐再说一下吧。咱们编辑推荐就是在咱们亚马逊图书的这个首页的左端，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入口。然后咱们编辑推荐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包括给大家介绍的 这次这是八月份的啊，比如说马上要出的这个九月份，还有以后的十月份，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选出这个七到八本书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欢迎大家去这个网站上做一下浏览或者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 下个月有哲学吗？ 可以预告一下，这次可以预告一下，有的。开学了，大家读点严肃的作品。 来，于浩有请。 好，那我也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亚马逊编辑推荐这个正常的更新吧，因为我们之前有从各个平台上接触过，大家跟我们反馈说为什么中间很多期看不到了 啊？对，我还找过呢。 对对，因为我们从微博上啊，包括各种平台上都有大家反馈说，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网站上的影响吧，包括我们可能对外的这个信息没有及时的传输出去。其实我们内容都是有的，就是大家到网站上看，其实可以正常看到的。可能我们在整个社交媒体的宣传上没有之前那么充分。那之后的话，我们会再把这个事情给强调起来。所以，如果关注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之后会有更多的渠道来接受这个信息。 这个编辑推荐必须得有，你知道。不仅是我啊，我好多朋友都按着编辑推荐上面的那个名单， 不知道看什么书了， 对啊，买书呢，所以这个必须有。 对， 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专业人士啊，于浩还有刘佩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